可能也是原来他耳闻过哈、 嗯， 反正我是没有听说过这种的电梯啊，就付费式的电梯啊，嗯、我只看到比如说一些宾馆、 嗯， 你是入住人员会有一个房卡， 对， 然后有这个房卡的人才能坐这个电梯、 嗯、 啊，它有这样一个限制，嗯。当然了，现在呢，刚才你也提到那个三种方式已经定下来了， 嗯、 就是按这个三种方式走。 我 不过呢， 嗯，我估计可能是这个代建租赁、嗯，因为呢，这个代建租赁呢是属于一个专业的这种电梯的加装公司给这个小区去装、 嗯， 装完了之后呢，这个卡也是电梯的加装公司给社区的居民配发， 嗯， 充的这个钱呢也是进到这个租赁公司的这个账户里、 哦、 所以应该是代建租赁公司、 嗯、 相当于呢第三方公司给小区加装了电梯，国家给第三方公司补贴、 嗯、 小区居民呢充卡到这个充钱到这个卡里，然后像坐公交一样坐电梯。 哦、嗯、您是这么解释的哈。 对，我是这样猜测的，应该 是 这个。 我觉得这种东西也会有漏洞啊。 嗯 啊，比如说呢有些人呢就刷一次卡然后进好多人，那些人就不用再花钱了， 这个真的是要在后期实行 的 时候之中啊要有自觉性，因为可能是嗯大家都是一个楼里的，可能这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可能这种问题啊肯定会出现，但是呢全靠自觉。 嗯 嗯， 所以呢刚才给您解释了，刚才那种方式啊可能是原来没有规范成这三类之内的， 对， 有些可能小区用过这种， 嗯， 但是我觉得这种不是特别可取，因为有一次我记得我去宾馆去探望朋友， 嗯， 然后他那个宾馆就是这样，你必须有那个房卡才行， 嗯， 后来呢我就说你下来接我吧，然后他说其实没事儿，他说谁上来呢你就跟他一起上来就行了，你说你到几层， 是 其实很方便的，我跟一个服务员、 嗯， 然后服务员说好吧你跟我上去就上去了， 嗯， 我也不用花钱啊， 嗯，有可能会每部电梯配一个这个电梯的司机，这个司机呢他起到作用就是监管这个咱们居民去刷卡， 嗯 嗯， 哎，反正总是每一种方式呢都会是有利有弊，但就看它的利和弊哪个更大一些、 嗯、 咱们最后就用哪一种方式就好了哈、 嗯。 我还是那句话，真的不用太计较，太计较了就会出问题的。人和人之间啊，因为一次电梯的次数都弄得很不愉快、 嗯、 您觉得有意思吗？这样 但是日常生活之中啊这种小事，往往是这种小事 才 是最让人闹心的。 好的，那下面呢咱们就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 嗯、 这个如果您关于房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您就可以发短信过来咱们试着来交流一下啊、 嗯、 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注意是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来进行交流啊。来咱们先看第一条，有一位朋友叫荔枝，他问，他说听说现在利率又涨了，说涨到30%了、 嗯、 说这是什么概念，是真的吗？ 嗯，咱们其实关于利率的问题啊咱们最近几期都在说，那最近啊有一个新的报道，就是说因为利率之前是10%-20%嘛上浮、 嗯、 现在说涨到了30%，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那其实我之前也看到了咱们有一些媒体发布的这种调查报告，然后我也去打电话也问各个银行了、 嗯、 其实现在是这样的啊，光大银行呢在北京范围内将首套的这个房贷利率上调至了基准利率的 1.3倍、 嗯、 那兴业银行有的网点啊就部分网点将首套房贷利率较之前利率上浮了30%，确实是有一些银行的部分房点、 嗯、 部分网点上浮到了30%，但是呢普遍的银行像那种大银行，工行、农行、建行、中行、招行这种银行呢基准利率是上浮了10%、 嗯、 个别的小银行啊将首套房贷利率上浮了20%、 嗯、 甚至就像刚才我说的啊个别网点上浮到了30%、 嗯、 所以说呢 看来还是事实， 是是的、嗯、然后大家在选这种这个贷款的时候啊，选银行的时候啊尽量选择这种大银行， 但是这个选择贷款的话、 嗯、 有的时候没有什么自主性啊、 嗯、 有的开发商啊中介公司他们好像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些银行， 嗯，他其实是不会给你指定某一个银行，他会给你几个银行去选择、 嗯、 然后比如你哪个银行聊好了或者你觉得哪个银行比较适合你你就选择这个、 嗯、 他不会是给你指定只有这一家银行的，不会这样的， 但是一般有些中介公司啊、 嗯、 他们可能有一些关